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明道这个地方最是奇怪不过，明明藏污纳垢，汇聚了全天下至阴至邪至奸至恶的戾气，却偏偏无色无味无形，就算近在手肘你也察觉不出，只有以神光照之才可破其显形。所以上界有句话说，欲进明道先显其形。如果不能让明道显形，任你有天大本领都直如眉头苍蝇般乱撞，穷其一生连明道的边边角角都摸不到。展昭极轻地叹了口气， 我不是问这个，我是想问你，一定得学那女娲娘娘剖心沥胆才能让明道显形吗？ 端木翠心念一转，已然猜到展昭的用意，笑道， 展昭，你是怕我剖心沥胆不得活吗？ 说着伸手在腹前比划了一刀，脑袋一歪，两眼一翻，舌头一伸，正要怪叫一声我死了，目光蓦地触及展昭眸中的关切之色，心中一暖，收了怪笑，坐正身子道， 明道未尽就杀身成人，我哪有那么笨啊。女娲娘娘虽然神力无边，但她毕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神仙了，后来的神仙想出了很多省力的法子，用不着剖心沥胆那么麻烦。 简言之，就是时代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神仙们也在创新，展昭这才放下心来。 那你有什么法子让明道显形？ 只要攫取天地之间最亮的一道光。展昭，考你一考，这是什么光呢？ 最亮的一道？雷电之光吗？ 切，那样闹哄哄急嘈嘈转瞬即逝的电光，怎么可能当得起天地间最亮这样的称誉啊？ 展昭笑笑，玄又思忖开来，端木翠道， 展昭，想不出来就认输吧，当初我也是想了许久才想出来的。 话音未落，就见展昭微微一笑，徐徐步行至窗前，缓缓将窗扇支开，打眼看去，窗外一片漆黑暗沉，冷风得了空档进来，端木翠不由打了个寒噤。展昭微笑，转身向端木翠做了个请的手势。端木翠哼了一声， 哼，怎么，你又想说是月光还是星光？ 都不是，你若有耐心的话，再过一个多时辰就会看到了。 端木翠心头咯噔一声，旋即反应过来，喜道， 你想到了？ 展昭笑而不答，重又向窗外看去，额请端木翠过来，只觉窗口处寒意更甚，忍不住双臂抱起向展昭靠了靠，仰脸看着他。 当初我想了很久才想到，展昭，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啊？ 展昭低下头，正对上端木翠澄澈双眸，鼻端闻到他发上淡淡的皂角气息，不由心中情动，忙收敛心神，移开目光道， 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想到了。 哦， 端木翠应了一声，不再追问，两人并立窗前，目光落于融融夜色深处，竟都忘却了寒意。不知为什么，展昭的眼眶忽然有些温热，那刺透重重夜幕的第一道曙光，可不就是天地间最亮的一道光吗？它或许没有日上中天时的阳光炽烈，也不如日落长河时的夕阳柔美，可是若没有这道直面浓重阴霾与暗沉的曙光，又如何能拉开无际夜幕，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清平天下呢？ 端木，曙光现实，便要动身去人间明道吗？ 是。 那我送你。 好。 夜色依旧浓稠，正是入暑之前最暗的时辰，端木翠与展昭一前一后，小心翼翼地绕开地上尘尸， 登上宣平城楼，站在垛口处向外看去，远处点点灯火，侧耳细听隐有呼喝之声。庞太师还真是尽忠职守，知道宣平义重不敢入城，但城外的守备丝毫都不放松。 也不知道明道长得什么模样。 端木翠深吸一口气，想了想，两手合十拜了一拜。 哦，女娲娘娘，你梦中有知，得好好保佑我才是。 为什么是梦中有知啊？女娲娘娘也跟瀛洲的神仙一样，都睡下了。 展昭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女娲娘娘、伏羲大帝这样的神仙，开山鼻祖，老早就隐退了。 隐退？ 一时之间，展昭倒真有些不解了。 嗯，就好比江湖中的门派喽。 自打展昭教他以江湖人自居，蒙过了李掌柜之后，端木翠俨然一副老江湖的架势。 老一辈的掌门传位给新一代的掌门，新掌门老了之后又将位子传下去，否则一个人总霸着掌门位置有什么意思啊？早晚有作孽的一天。再说了，你老不让位，弟子们没有出头之日，心里头也不痛快。 就好比上古时的禅让。 展昭有些明白过来，端木翠点点头，想了想又摇了摇头。 哎呦，有那么几分像了，可也不全是。我琢磨着是他们自己做神仙做腻了，做了成千上万年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了，索性甩手睡觉去。反正天地已成乾坤已定，剩下的后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。 所谓天地不仁，一万物为刍狗，倒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不过做神仙也会做腻吗？ 你不做神仙，当然不知道做神仙的辛苦啦。刚开始时还挺新鲜，可以在天上飞，可以在水里跑。可是展昭，我又不是有病，谁还见天飞来飞去的不下来啊？唉，我没做神仙时，总觉得要什么有什么，想什么就成什么的日子，是最惬意不过了。唉，真的过上这种日子了，反而觉得没什么劲。女娲娘娘他们过了上万年，不烦才怪呢。 所以就陆续睡去了。 细细一想，倒也合情合理。反正新一代神仙已经长成，放手上后来人去做也未尝不可。 睡在哪儿呢？ 端木翠俏皮一笑，伸出手臂比划了一个大圈。 偌大天地，我也不知道他们都睡在何处。听说女娲娘娘化作一块青石，沉睡于茫茫大山之间。伏羲神化作深海巨树，枝干抽生数里之遥。无数鱼虾在枝桠间回游。嗯，你不用担心他们被吵醒，再大声响都吵不醒他们。 若是睡得太久，自己醒了呢？ 端木翠愣了一下，半晌才犹犹豫豫道。 嗯，自他们睡去，至今还未听说有谁醒来。醒了的话，可能翻个身再睡吧。 若是睡多了，不也会觉得无聊吗？ 怎么会呢？ 端木翠答得很是认真。 他们那样的沉睡，是真真正正封存了五官，断了七情六欲，没有感觉也没有知觉。就算真的无聊，他们也感觉不到的。况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神仙都已经沉睡了，难道你不觉得那些白日飞升显露神迹之事大都是汉晋间口口相传，唐时已大为减少，大宋开国之后几乎就不曾听说吗？ 说的倒确是事实。那些个神仙异士，上古时自不必说，秦时徐福率300童男童女寻海外仙山，渺然无归。汉武帝年间，内传记曰，元丰六年四月，武帝于成华殿前迎西王母。唐时民间盛传，玄宗夜半驾梯登月，造访广寒清虚之府。 似乎那时的富贵帝王家与仙君之间过往甚密，交情不浅。但是近百十年来，听得多是宫闱秘事，什么烛影斧声、狸猫换太子，俨然与上界毫无瓜葛。难道真如端木翠所说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神仙都已经沉睡了吗？展昭于升仙修真之事本就无甚了了，因此上只是一笑置之。正欲说些什么，端木翠又道： 唉，待我将来沉睡了，展昭，你说我换作什么行好呢？ 展昭心知端木翠若是开了此类话头，必然信口开河，没边没际，便想岔开话题，哪知端木翠那边已然兴致勃勃地谋划开了。 啊，不如我去找你啊。 展昭， 那个时候你应该已经做骨了吧，我唤醒做石像给你守坟好不好？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